Thank you.

Thank you.

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带来的是来自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传统音乐。

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